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19面，519面倒数第5行，从第一个字看起，倒数第5行，盖往生品类也，万别千数，三倍九品只是初分，故下一品中以类别无数啊。下一篇是往生正因，那么这一些事实真相我们都能够想象而知的啊。为什么呢？无论是天上人间一切众生，这个类别都是不相同啊，个个不相同啊，千差万别。那么只有一个是真的相同的，就是正道佛果，究竟佛果，那就完全相同。等觉菩萨都不能完全相同啊，那就是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未破，还是有差别啊，就佛佛道同啊，圆满的道同是妙觉啊，大同小异是发身菩萨啊，十宝图里面大同小异啊。那么设法界呢，那就千差万别了啊。所以毕竟是说观无量寿经啊，观经里面讲下三品是恶人，本经呢这个下辈也是善人啊，所以这个不足以为奇的啊。只要是把执着放下了啊，善人放下了也是这个地位，恶人放下还是这个地位啊，地位平等因地不一样啊。如汉语，下辈之人确实修善者，有关心下辈往生，生前是恶人，花开之后啊，都是大乘啊。下品上生，今77日莲花乃复，就莲花开了，今是小界得入初地。这是别教的初地。下品众生经于6界莲花乃复，跟前面不一样，前面77日花开下品众生要6界花才开但是花没有开，在莲花里面也有弥陀化佛给他说法，这个是下三辈的。中辈往生的呢，感得佛的应声给他说法，上辈往生的就不必说了 上辈是生十宝庄严土啊，那是报身如来。文说大乘甚深经典应时激发无上道心，这就是发菩提心。下品下生满十二大劫，莲花放开，闻法欢喜，应时激发菩提之心。菩提心一发，就是别教初地，圆教初住啊。啊，那我们今天听到这部经啊，都能够理解。那现在我们所差的菩提心没法，菩提心为什么没法？虽听经没有其如境界啊，就是没有能够百分之百的听懂，只能听到几分之几啊，果然听到的是百分之百，没有不发菩提啊。菩提心一发，超越十法界了，就是化身菩萨了。所以这个法门啊，佛教里面的大乘，早年张家大师教我在这用哲学的话来说，知难行易，放下就是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放下了，成佛了。慧能大师半夜三更在五祖方丈室里头放下了，放下就成佛了。啊，你要是问慧能大师所证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差别，说老实话，一点差别都没有。啊，只要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就真放下了，那就是佛境界。啊，生净土决定生十宝土。啊，它不再方便，不再同居。所以善导大师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四土三辈九品总在与缘不同，啊，不能把它说死了，不能把它说定了，它是活活泼泼的。啊，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啊，为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有自信的，贤首过师所说的自信清净圆明体是共同的，是一个啊。诸佛如来的体现是他，云飞软动的体也是他，三途地狱之体还是他，乃至于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变法界虚空界的自体本体一个啊。那怎么不成佛呢？ 啊，事实真相通达明了，那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我们讲迷失了真心，迷失了自信，意思是我们对于宇宙事实真相迷了，不知道了。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完全不知道。啊，天天在猜测。有疑不决。啊，这才造成世界六道无量无数差别的现象。你要问差别现象有多少，你就问你的妄念有多少，它跟你的妄念完全相同。啊，才动一个念头就有一个变化。还原观上讲的畜生无尽，就是说的这种事情啊。啊，所以闻法欢喜，应时激发菩提之心，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我们的菩提心没发出来，闻法不透的真正原因在此地。不透怎么办呢？多听多读啊！古人说的话不是开玩笑的话，句句是真话，告诉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说明我们念的遍数不够啊，不断的重复是学习的真理啊，听教也如是啊。唐代道宣律师的专学戒律啊，中国律宗的第一代的祖师，他老人家听四分律听20遍了，四分律的分量很大啊，现装书堆起来这么高，我有一套啊！啊，现在放在澳洲，啊，我们也把它印出来流通了，印出来精装这么厚，4本，讲一遍不容易。我们想到他听20遍，绝对不是一个地方讲的，哪个地方有人讲四分律他就到哪去听啊，先后听20遍。啊，我也曾经给同学们说过，李老师在台中办大专佛学讲座，他老人家自己编了个课程，佛学14讲啊，那就是佛学概论啊，完全用表解我听了11遍啊，每一句 他讲这个课程，我都从头听到尾。啊，说明大专佛学讲座我参加了11次。啊，第12次出国了，离开台湾了。啊，遍说听多了就熟了。虽然说没有得定，没有开悟，啊，中国古人所谓是熟能生巧，啊，我用老师这一套大纲去讲这个课程，不能讲到老师那种100%，我可以说我能讲到95%。听众都承认了，他不熟怎么行呢？所以现在人学东西犯了很大的毛病，这都是心浮气躁，听一遍两遍就觉得不错了，听三遍，这个我听过三遍了，你跟古人比差远了啊。古人要听3000遍，你3遍算什么？你怎么能跟人家比？3000遍一般来说开悟，不能大彻大悟，他要到大悟的阶段。啊，你想想看，3000遍他心是定，也就是他得到三昧了。啊，得到三昧决定有开悟，悟有大悟，有彻悟。啊，彻悟是明心见性。啊，大悟对教理教义也通达了。啊，教理不能通达，教义肯定通达。啊，义是什么呢？一宗一派，与你所学的这个出类旁通的，你都没有障碍了。啊，所以真正菩提心没发出来，我们就应当知道我学习的变数不够，为什么不发菩提心？啊，那就继续努力，万缘放下，他真能成功了。上品修大乘因果，所以得大成果，中品呢修小乘因果，还得小成果。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留意到，如果中品修大乘因果，它得是大成果。啊，小乘得的果是阿罗汉，大乘得的果其性为菩萨。啊，十性位里面七性位的菩萨，大乘果。啊，下品现在虽然不修大乘，啊，不修大乘善、小乘善，啊，这是什么呢？修世间善法的凡夫，以及造作恶业的凡夫。这样的人啊，但比临终时遇善知识为说大乘妙法，以闻大乘故得大乘果也。啊，这语言不同啊。如果这些人在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这个善知识小乘人未说小乘法呢，那他就是闻小乘法得小乘果。 啊，大乘果是行为，小乘果是从须陀洹到阿罗汉，八个阶级，四果四相。啊，这就是修因不同，得果就有差别。这是通说啊，我们一定要记住，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话重要啊。于是这个地方修什么因啊，得什么果都不重要啊，重要是弥陀的加持啊，阿惟越智的境界，这个重要啊，这个是显示出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啊。阿弥陀经为智持名号，得生净土之善男子善女人，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正服本经三辈临终见佛之说。这弥陀经上讲啊，说明是往生无论是什么人修什么业，临终往生决定是佛来接引啊，临终往生是感，弥陀接引是因，感应道教啊。一点都不会有差误啊。啊，这一句在这个经里面讲的详细。阿弥陀佛有于化佛。啊，这是你功夫浅深感应不同。啊，上品上身的无数化佛。这画幅从哪来的？啊，经上没有细说。啊，但是佛有这个愿，佛有能力化无量的化佛，有能力啊，在我们想象当中，这些化佛有可能是十方诸佛的化身啊。十方诸佛为什么来呢？跟他有缘，过去生中曾经在他那个世界住过，在他那个世界修行过，现在这个时候成佛到极乐世界，他们知道，他们也欢喜啊，欢迎你修行成就了啊，功德圆满了，今天生极乐世界，他们来道贺啊，啊，诸佛来道贺，跟着释迦牟尼佛一起来，表法了，抬举释迦牟尼佛啊，让大家认识释迦牟尼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 对阿弥陀佛格外的尊重，就这个意思啊。啊，所有一切现象，无非是加强我们的信心，增长我们的愿力。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这些画佛来源就没意思了。啊，华严对表法讲得非常详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境界，听到音声，都知道里头有很深表法的意义在其中。啊，我们能得也。其他如称扬诸佛功德经云，若有得闻无量啊，无量寿如来说，对，无量寿如来名者，命与宗师一心信要，念不忘舍阿弥陀佛降诸众生，住其人前，魔终不能坏，四等正觉之心。啊，这也可以用来证明临终佛来戒言。啊，那我们在这个经里面啊，从前面读到此地，知道有佛的地方就有魔，魔跟佛的差别，佛是正念，诸要去记住，正念无念，魔有念，魔有邪念，啊，佛上正法，魔上邪法，这个里头有邪正的差别，邪正差别在一念之间。啊，往往我们自己一丝毫都不知道，就在那一念之间。啊，那是佛是魔，确实，关键在习气。习气，换句话说，掌管了我们的命运。我们如何对治魔境的干扰？魔境有形无形，从来没离开我们。啊，佛没有离开我们，魔也没有离开我们。啊，实际上魔跟佛是一，不是二。啊，大乘教里常说，一念觉全是佛境，一念迷全是魔境。啊，迷悟不同啊。啊，保持觉性就是佛性。最好的方法就是听教诵经。释迦牟尼佛在世49年讲经教学，这是佛境界， 天天听，魔都变成佛了。啊，如果我们一天不听经，一天就难保。啊，功底深厚的可以保个一两天，时间长久了保不住了。啊，无明习气它就起作用了。啊，我自己这一生的经验就是什么都可以离开，不能离开经本。啊，读经的时间越长，跟佛接近的时间越长。啊，跟佛接近就远离魔外啊。啊，魔王外道你就远离了。啊，如果不读经，麻烦肯定会来。啊，尤其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啊，环境扰乱我们，全是邪知邪见，啊，全是违背了人性、道德、良心，他都违背这些。啊，所以经不能一天不讲。不能一天不读。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天天出在外面讲经，老一代的这些大德，啊，出家的老一代的和尚啊，啊，他们谈到我的净空法师好讲经啊。他叫我好讲经，我听他说，我不是好讲经，我是用这个方法来对付烦恼习气。啊，这真的，啊，不是好，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方法对治烦恼习气对我来讲很有效。啊，我念佛，回答妄想。坐禅也有妄想啊，只有读书准备讲经就没有妄想，不是要专注啊。经典里面还有生字要查字典，还有一些名相术语要查资料啊，这样呢就不会有杂念进来。我是用这个方法，个人根性不相同，这个方法对我很有效。啊，所以我用了60年到今天还是有效。有效的方法继续用下去啊。好啊。啊，不会出事情啊。改变方法有的时候就出麻烦了。啊，这个方法老师教的。有沉船了。称扬诸佛功德经里面讲文明啊，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种境界就出现了。啊，出现这个境界顶多两天他就走了。啊，地藏经上说得很清楚啊，那就是魔啊，他在等你了。啊，如果是念佛的人，临终的时候佛光烛照，这魔都没有了，都远离了。啊，魔知不知道？知道。他见到佛来接引你。啊，这些冤亲债主不但不找麻烦，他找不到麻烦，他也欢喜赞叹。他也希望你成佛之后可以度他。啊，那么这也证明，只要是往生的人，佛一定来接引他。又古应往今，若有四众能正受持，必佛名号。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给予大众住此人前，令其得见。啊，这都是证明啊。四众，出家男众女众，在家出男众女众，这叫四众。啊，四众念佛弟子。下面这句话重要，能正受持，着重在正啊。正是什么？正是正心、正念。啊，能够接受经典的教诲，支持名号啊！啊，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给予大众啊，住此人前啊，住此人所，令其得见，他见到佛了，这是决定往生。啊，真正往生的瑞相是这样的。又《华严经》云：“如来有十种佛事，一者，若有众生专心意念，则现其前，是均为本经之良证。”啊，给我们证明。念佛人往生，阿弥陀佛决定来迎接。啊，不可能说佛不来迎接的。啊，这个我们信得过，一点怀疑都没有。啊，我们的念才叫正念。啊，正念有感。佛就有应，感应道交丝毫不爽。念佛人临命终时，佛没有来迎，决定不能走。家亲眷属来诱惑你，那是冤亲债主。还有，如果是魔王外道，他会变现佛菩萨形象来接近你，他不是阿弥陀佛。啊，临终的时候见到释迦牟尼佛了， 药师如来了，真有啊，是不是他的戒瘾？决定不是。你平时不念他，他怎么会来？见到的佛不是阿弥陀佛，就知道是假的，魔来戒瘾。这个一定要认识。还有临终助念的人要帮助他，他要看到，哎呀，我看到释迦牟尼佛来了，立刻要知道，决定不能跟他去，要提醒他一定要跟阿弥陀佛去，这个话最重要了。如果不提醒他，他就跟他去了，那就上大当了。我们看底下一段，如来者本无去来啊，云何经言佛心其情？这从理上讲啊，也是如来这两个字的本意。如来什么意思？本无去来，这就叫如来。那为什么现在还说佛现其现？佛真来了，本无去来，真来了。本无去来，不爱现前。为什么？《楞严经》里面佛说了，感应的现象，无不是到处出生，随处灭尽。你心想，这是感。诸佛如来他有因，我们的感有心有无心，佛菩萨的因完全是无心。感应道教总是缘深，你跟他有深厚的缘分，不止一生一世啊，多世的因缘。深到极处是累劫的因缘，对缘厚啊，所以现前到来必定见佛。下面念老给我们举例，莲池、优希、藕益三大师深明其意，这三个人绝对不是凡夫，佛菩萨再来的。注解弥陀经注得好啊，不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怎么能讲得这么清楚？那么换句话，这三个人如果不是阿弥陀佛再来的，肯定是观音实质之流。 莲池大师的疏钞，优希大师的云中钞，欧叶大师的要解啊，这是修建图必读的小本注解啊，阿弥陀经注解。啊，他们懂得这个道理啊，于皆精妙，切佛本怀啊，功禄于此，把这三种注解里头关于这一段啊，有关这一段的文字抄在下面啊，你看三种注解，祖师注解我们在这里都念到了。莲池疏钞云：古已佛无去来，云何有佛现在其前啊，这提出这么一个问题疑问。下面呢，大师为我们解答，感应道教，不妨啊，不来而来，无见而见啊，有感就应呢。感应的时候，阿弥陀佛是不是真来了？我们反复看，真来了。实际上呢，是不来而来。为什么呢？当初出生的，在自信清净心里面，没有距离，就是没有空间啊，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啊，他心想就在眼前现，像没有了也在眼前，叫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佛在《楞严经》上说的，所以确确实实是不来而来，无见而见。凡夫有心，佛菩萨没有心。佛菩萨没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为什么？我们起心动念，它有反应。那么现在江本，日本江本博士用水做实验，我们看到了啊，实验当中证明了水能看、能听、能懂的人的意思啊，我们给他看，让他听音乐啊，我们把念头传给他，他有反应，我们有心呐。谁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谁没有起心动念？他为什么有反应？这是不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是不是不来而来，无尽而尽？一点都不错啊！我们所看到他的反应，这个现象，刹那刹那在变化，刹那不住啊！ 啊，我们所见到的相现象啊，都是那个刹那不住的相的相似相续相。啊，那一个相一念的相太快了。我们这个眼睛应付不了它，没看见。他已经出生，已经灭尽，就在我们眼前，眼前没看见啊，这个没有看见业障啊，啊，没有业障的人看见了。佛在经上告诉我，八地菩萨见到阿赖耶啊，见到阿赖耶就是见到一念出生的境界，那个一念有生住异灭，八地菩萨能看见啊，我们连这个一念都不能觉察，功力不一样。啊，这就讲的千差万别。俗常说，故永明慧啊，引用净宗六祖永明大师的话，如幻非实。这幸福两忘啊！啊，知道这个现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心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幸福两忘。这是真心的，啊，不无幻象，有感它有应啊，不坏幸福，幸福两忘不坏幸福，两忘是不着相，不起心不动念。相在不在？在。啊，心里头有现有灭。啊，佛像现前了，佛像灭了，不在了。平常见到这个现象如是，临终见到这个现象也如是啊，我们的心态不被外境所转，而怎么样呢？加深了我们的正信正念，这就对了。啊，所以大乘教里头佛告诉我们，现象现前不能执着，不能分别啊，不能喜欢，喜欢就动了心啊，你这就生傲慢，你看我功夫不错，我见到佛了，你们还没见到啊。啊，傲慢心生起来了。啊，应该怎么呢？平常心对待。平是平等，常是不变。平常心是真心啊，对待呀。啊，不被外头境界所转啊， 这个重要啊。这个道理明白了，我们立刻要把它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看到一些现象，眼见的、耳听的，啊，鼻所嗅的、身体所接触到的，也是如幻非实啊，也是不无幻象，一个道理啊。啊，我们也应当用平常心看待，那你就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了。啊，你不是过人间生活，佛菩萨的生活了，清净自在，一尘不染啊！啊，你的清净平等觉现前了，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啊，那么换一句话是，你已经切入阿弥陀佛的境界了。有云：化身真佛，本无生灭，从真起化。啊，从真佛变现出化佛来。戒淫迷根，迷根是凡夫，戒淫凡夫啊，教化凡夫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出生在印度，世信住世80年，30岁成道，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讲经教学度化众生49年。你说他是真佛还是化佛？释迦牟尼佛他教化众生的范围是娑婆世界，不是这个地球啊。啊，娑婆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这大千世界多大呢？黄念老告诉我，佛经上讲的一个单位世界啊，是一个须弥山，4大部洲啊，无量的星球围绕啊，日月在须弥山的中腰绕行啊，在经上讲的我们都曾经读过啊，我们以前很多人很多法师 我也不例外，都把须弥山呢看作是个太阳系，单位世界是个太阳系。念老告诉我，不是太阳系，太阳绕着银河的边缘，这个轨道啊在运行。啊，银河的中心应该就是佛经上讲的须弥山。这讲很有道理。那么换一句话说，一个银河系啊是一个单位世界。1000个单位世界叫做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为单位，1000个小千世界就成为一个中千世界。啊，以中千世界为单位，1000个中千世界再组成一个大千世界。啊，一个大千世界是由单位啊小千中千组成的，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其实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不是3000个啊，是一个。一尊佛的教区啊太大了啊，这个教区现在天文学家计算出来啊，那多少个银河系呢？10万亿个银河系，10万亿，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释迦牟尼佛到地球上来教地球人，当然是化身了，不是他的真身的，真身不会到这来，化身啊。那么这么多的星球，现在有人知道啊，照佛经来说，只要是星球就有众生在那里居住。为什么呢？星球是依报，居住在那个地方众生是正报，义报随着正报转了，正报没有了，义报就不会存在啊。这个现代的物理学家都发现了啊，物质是什么？物质是意念形成的，物质的基础是意念，没有意念哪来的物质？所以说先有意念后有物质，也就是先有精神而后有物质啊，这跟佛经上讲的是一样的。那么换一句话说，任何星球上都有众生在那里居住啊，而是我们烦恼习气种种差别，有的星球上众生我们能见到，有些我们见不到，用现在科学家的话说，空间维次不一样。如果他们的有情众生跟我们空间维次不一样，我们就见不到他，他的维次比我们高，他见到我，他的维次比我要低，他见不到我啊。而且呢，空间维次也不是真的啊。从哪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而来的啊。离开分别执着，这个维次就不见了，所以它不是真的。 啊，我们心要是清净的，定下来了，就能够突破空间维次，能够看到二十八层天，能够看到下面的地府。啊，清净心能见到啊，我们见不到，说明心不清净。啊，心真的清净了，就见到了。啊，六道轮回的真相啊，是事实，不是迷信。啊，谁能见到？虚脱还就能见到。啊，在大乘讲，实性菩萨初心位他就见到。啊，初心菩萨到六心菩萨都没有离开六道。对六道里面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不是假的。啊，我们今天有缘遇到这部大经，啊，这部大经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这很难得了。啊，得到这一部经，就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你就全得到了。啊，依照这一部经修学，念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一切诸佛之法了，你就圆满得到了。哪有比这个更快的？哪有比这个更真实的？啊，遇到不肯修、不肯放下，那你就真错了啊！啊，原来放下就是得到。不肯放下，最后是一无所得，你真的落空了。啊，放下就是真正得到了。啊，得到的是圆满的心得。底下还是永明大师说的。啊，有人化身真佛，啊，这本无生灭，从真起化了，皆因迷根，说明了十方世界六道众生，啊，无论是现前或者是往生的时候，你所见到的全是化佛。化佛跟真佛没有两样啊，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执着啊。此乃如来本愿功德，令彼有缘众生专心想念，能于自心见佛来也，不是诸佛实前化身而来迎接，则佛身湛然常寂，众生渐由去来，如镜中行，非内非外，如梦中似，不由不悟。永明大师的话说得好啊。这一桩事情 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所见到的佛是本愿功德。啊，因为48愿佛说过了。啊，一定要让有缘众生见到弥陀，成就这个念佛人的信心，增长他往生的愿力。啊，所以这是佛的本愿功德。啊，让这些有缘众生真的生起信心，真见到了。啊，我见过一次。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毗卢遮那佛，这个佛像多大呢？跟天空一样大。啊，整个天空的时候，就现成一尊佛像。啊，梦中见的。那个梦似梦非梦，又不像梦，啊，跟平常做梦境界不相同。啊，这个境界里头色彩分明，啊，真的就好像真看见一样。啊，下面是山河大地。一重一重的山，啊，佛现前的时候，把遍满虚空，这是感应的。啊，让我们以后读到这部经，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个印象，很深刻的印象，我是自己曾经经历过。啊，我相信有人会跟我一样的经历过。啊，于是乎的死心塌地，专心想念。想就是意，啊，这就是意佛念佛，啊，专心，一切放下了，啊，像莲池大师晚年，啊，这些话在诸传随笔。他说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他不搞了，他明白了，不再浪费时间了。84000法门饶于别人心，你们谁愿意做谁去做，啊，自己呢一部弥陀经，一句佛号念到底了，再也不要了。啊，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些大德啊，像莲池、优希、藕益、诸大师，为什么他不宣无量寿经？他宣阿弥陀经。没关系，老居士有一句话说，因为无量寿经没有善本。 五种云一本，三种戒教本，一共八个本子，你译哪一个呢？译这个还有很多漏掉的别的本子有，不圆满了，通通都译太多了，太杂了，不便修学。所以在古大德都拿它做参考资料用啊，你看莲池变疏钞这些本子都用它，都用作参考资料，圆中钞要解所引的都有这些资料啊，一直到莲老这个会集本才算是无量寿经有了标准的本子了，有了完善的本子，这个难得了。啊，我们这一代的人有缘呐，遇到了。啊，遇到了，还遇到了真传，这是真正。啊，直接乘船的有夏莲居老居士，有李炳南老居士，啊，直接传的，我们难得了，这两个人我们都遇到了，这个缘分呢，非常非常的稀有。所以我们对经上这段事祖师他们说的这些我们懂了，我们明白了，我们要更进一步把这些理完全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受用啊。佛身湛然长期，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发生了。大乘经教我们读了很多，世尊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有没有佛身？有。有没有法身？有。在哪里？跟我们现在这个身合而为一。这个身有生灭，法身没有生灭。没有生灭是真果，有生灭的是假果。啊，真果永恒不灭，这个不能不知道啊。那我们的真身也是湛然常寂，迷的时候众生就是迷，迷的时候见有去来。啊，有去有来呢，如镜中心。没有离开这个画面呢，非内非外， 如梦中之事，不有不无。梦中事，你不能说它有，你也不能说它无。我们眼前的境界，一样道理，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无，你就见到诸法实相，你见到真相啊，相有。幸福事有利有只要有起心动念就有因有果不起心不动念因果就没有啊，所以因果这个思想，缘起在最初啊，跟宇宙、跟我们这个生命同时起来。啊，一念不觉没有因，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从这个之后就有因果，一念不觉是因，能生万法是果，它就开始了。啊，意念不就是个自然现象？以后都是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又经云：“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亦此意。”这是。观世音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啊，法华经所讲的菩萨三十二应呢啊，应以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这个应以什么身是应众生心，不是佛性，佛没有，佛没起心动念，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佛要起心动念，他是凡夫，他跟我们一样了。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他永远不起心不动念。啊，他的视线完全是随众生心因所知量。啊，所以众生心怎么想他就怎么变啊，绝对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化身菩萨就是这个境界啊，化身以下有起心动念啊，在这个西方世界里面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学说有起心动念啊，十八图决定没有啊，我们可不能搞错了啊，十八图用真心啊，方便同学都还是用阿赖耶没转过去，但是他们天天听经，天天闻法，永远没有中断。虽用的是妄心呢，差不多跟真心一样了。啊，完全是教好的，人是教得好的。 回归到十报土，那用的是本性啊，那就是本性本善，它不是修的啊。同居土、十报土是修成的，是教好的。十报土不需要教，它本来就，它自然如此。啊，回归到自性了。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回归自性。是故水清则月自来，心净则佛自现。所谓感应道教，难思议也。这是不能想象的。为什么想？你起心动念错了。啊，说也要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就不会说。啊，所以思想、言说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里头没有思想，没有言说，纯真无妄啊，万德万能啊。两个比喻啊，水清，月亮自来。水里的现月亮，月也没有来，水也没去，月在水中。我们心要清净呢，佛就自现，你就见到佛了啊！这感应大教，莲池大师说。底下一段，尤其云中超云，凡是见佛，须论感应。若平居参禅，或修空观，即宗扫荡啊，佛亦不离。苟有所见，悉为魔境。这些常识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是修空观的，学禅的，禅宗学性宗啊，明心见性的，他们完全修的是清净心。清净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如果见魔了，见佛了，那是魔。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相是虚妄。要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也是虚妄。与他所学的宗旨不相同。佛菩萨会不会这个现这些身相给他看呢？不会。啊，这个才相应。他确确实实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修禅宗啊，修信宗啊，还有丝毫的分别执着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跟相宗完全相反。啊，这两宗好像现在也没人修了， 没有这个根性啊，华严老告诉我，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就讲现代，禅的根基没有了，密的根基也没有了。他学过禅，他学过密，他是密宗的上师。啊，他告诉我，禅一个成就的都没有，不但没有开悟的，连得定的人都没有了。啊，像虚云老和尚，他得定，他没开悟。啊，密宗的呢？他知道的啊，人民建国的60年，学密成就的只有6个人，啊，他自己也没成就，所以最后啊，他是念佛往生净土，啊。这个注解注完了之后啊，曾经讲过一遍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完，他就走了。啊，他告诉我最后一次我到北京看他，他每一天念佛14万声，追顶念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一句追顶念佛，一天14万声，念了6个月，往生了，念佛往生。说明在这个时代往后，只有这个法门可以成就啊，禅跟密都不能真正成就，叫死心塌地一门深入啊，啊，念佛功德的殊胜知道的人确实不多。啊，对无量寿经了解的不够啊，心发不出来啊。啊，真正了解了，哪有不发菩提心的道理？菩提心用我们中国人的老话来说，就是人性。良心道德啊，跟大臣讲的菩提心言语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啊，欧耶大师讲的最好啊！啊，真正相信。真正发愿想生到极乐世界去，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说得真好，这个心一发，一心称念，从早到晚，从初一到腊月三十，一时一刻都不中断，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无上菩提心啊，没有一个不生啊。 啊，所以能不能生净土，能不能在这一生圆满成就啊，妙觉的果位，这个权不在别人，都在自己。我们今天这个缘遇到了啊，善导大师说，总在遇缘不同，我们的缘遇到了，遇到了能不能成功在自己，不在别人。我真干我就成就，我不肯真干就不能成就，我还留恋这个世间不能成就。张家大师教我放下，真放下啊，一切都放下，你就能成就啊。拖泥带水念佛修行不行啊，靠不住啊。尤其大师说的，或用功用显著，心佛自现，一须观空，佛身着相，这个很重要。见到佛像了，别执着，啊，不分别不执着就对了，啊，分别执着你着相。着相就坏了，不着相就对了。着相怎么坏？你的心不清净了，你的心又被染污了。佛为什么不常常现象？常常现象你决定不能往生。为什么呢？增长你的分别之处，破坏你的清净心。所以佛不现象是大慈大悲，啊，佛现象也是大慈大悲。你在关键的时候他现象，不是关键的时候不现象。今纪念佛求生极乐，临终见佛了，此因妙感。佛有生佛本是一体，感应道教法而入世。啊，临终这就是关键的时候，一定现象。啊，通常现象，你看前面我们所读的，会有两次。啊，一次现象给你看，加强你的信心；第二次呢，来接引你。啊，接引的时候见的这个相，跟前面的时候预告的这个相完全相同。哦，你看得很亲切，佛又来接引我了，你就跟他走了。啊，大师这一句话说得很好啊，生佛本是一体，感应道教法而如是，这么自自然然是这样，对吧？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这个现象自然的。若不明此，妄论邪谈，不为自障啊，一见障人，于此法门呢，大成最苦啊！啊，这些事实真相要不知道。随便在谈论， 啊，不但障碍自己，也害了别人。啊，为什么呢？虚妄分别。那么我们对净宗法门就有必要认真去学习啊，认真去探讨，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放下啊，自自然然的放下，没有丝毫勉强，也不许人来劝你，自然放下啊，好事利益众生的事情随缘去做，随分随力啊，我们一般讲尽心尽力啊，还是佛经的随缘随力好，这意思更好啊，要去做，做了怎么样？不着想。把做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啊，没有第二个念头，这就对了。下面第三段呢，偶业大师要解云：受案意图啊，不出我现前一念心性之外，以心性本无外物，又仗自性之佛力戒引，何难即生？维大师说的好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极乐世界在哪里？在我们娑婆世界的西方。距离多远呢？距离有十万亿佛国土，也就是十万亿个大千世界，这个距离太远了。可是从心性里面去讲呢，就不远了。啊，不出我现前一念心性之外。这个一念，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念，其中的一念，这个一念太快了，啊！不出这一念之外啊，有证明，还原观证明了啊，还原观上三种周边里面说过了，第一周边法界，无论是精神上的一念，或者是物质上一个波动现象，就是一念波动，都是周边法界，速度这么快呀！啊，第二句话告诉我们，出生无尽，那就起感应道教现象。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以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出生无尽啊，周边法界，这速度太快了啊！为什么心性就是一念心性，没大没有小啊，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那么是小的，那么短暂的一念，那个里面境界无穷啊！啊，为什么？那里头有大千世界，不是一个大千世界，无量无边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无量无边诸佛，无量无边菩萨众生。啊，我们前面读过，普贤菩萨能入微尘世界，微尘没放大，世间没缩小，说明自信的功德，没有相对的，没有大小啊，没有先后，没有大小，没有空间，没有先后，没有时间，就在当下啊。所以说以心性本无外骨啊，又仗自心之心佛戒引，为什么呢？自己跟佛是一不是二，阿弥陀佛是自心佛，自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自心。中峰禅师在三十七念里面给我们说过啊，证明了佛在经上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极乐世界我们心想生，阿弥陀佛心想生啊，诸天神圣从心想生，地狱恶鬼也是心想生，看你心想什么他就现身啊，这就是能大师开悟之路所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还原观上讲畜生无尽，能大师说能生万法，一个意思既然是自心之佛戒引，何难即生？哪有不生的道理？万修万人去，一个都没有落实，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为什么不能往生啊？是你自己错了念头，你没有依教奉行啊，才出了这问题。真正依教奉行怎么会出这问题？不可能啊。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知道之后你信心十足啊，你这句佛号念得踏实啊，啊，充满了信心啊，妄念没有了，什么真的灾难都没有了，全没有了啊！你说你多自在，你多快乐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个地方。